现在时间半暝十二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文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现在呢，我们要来进入第二单元。第二单元呢，其实呢最主要是针对我们台湾呢最近社会发生了几件比较不幸的重大事件，包括台北的捷运杀人事件，还有澎湖空难，还有高雄的气爆事件。其实这几个事件呢，都再再的影响到我们台湾人对这片土地的一种依赖感。但可是呢，其实我们也对这块土地非常的滥用它。其实现场呢，我们先请那个亚博士来先做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我是亚博士的绿绿娜娜，跟诸位大家问好。哇，又来了。 其实文贤是亚博士的汉名。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又太过度的滥垦滥伐或是污染，你会觉得我们台湾人有时候对这个土地也蛮虐待的，所以发生这些事情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应该稀罕？ 哇，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反扑啦。我以一个农人来说哈，土地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生存之道啦。我曾经在上个礼拜啊，我在 YouTube 看到一个空拍台湾的一个节目，它大概一个多小时，原来台湾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美丽了。你看那个污水偷排高雄的这个河啦，都变色了啊。花东呢，花东它的那个净水淡矮，花东公路啊，苏花公路的这样的一个柔产村段，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一个土地跟经济上面做一个平衡，这还是目前台湾还是没办法去找到的一个平衡点啊。你看像那个在嘉义啊，大概东石吧，东石渔港那边，我就是所谓的曾文溪的出海口，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多沙子会到的地方，它反而在上面用了很多的所谓的拦沙坝等等，为了保护中国水库这么大的一个水库，乃至于让我们原本哈、在沿海地区本来有土可以下去，让他们海水不至于倒灌到所谓的我们的那个靠海的那些朋友们，一直到现在你看都要用消波块。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土地使用的问题，我想现在是很多台湾一直在探讨的，该怎么办，该怎么去做，不是我们今天我和 Peter 可以想出来的一个办法了。我打个比方哈，现在政府林务局有所谓的造林补助，但是造林补助在你的土地上造林，那你经济来源又这么少，他当然不愿意去做所谓的造林补助，就所以就只好去开发它。啊，经济跟环保怎么取得平衡？Peter 有什么方法吗？ 很悲哀的，就是说我们的确不能说为了环保然后忽略经济，毕竟我们还是要吃饭， 嗯， 我们还是要有工作， 嗯， 但是我又觉得说我们其实都很予取予求，包括你刚刚讲那个排放污水就在我们家旁边， 哦，你家旁边， 对，所以我长得这么不高。其实很多人都很心疼台湾这块土地， 嗯， 他的确生养我们2300万人、400万人，但是我们又好像感觉就是只靠个环保局来取缔而已。 对啊，就变成是这样。 那你说商人都很黑心吗？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市井小民是不是共犯结构？ 对，因为有需有求，你想想看啊，因为现在我连我自己都觉得经济跟土地要怎么取得共荣。你看我们现在对于所谓的奢侈品的需求，你看我有手机，我又要电脑，我又要车子，有的没有的啊，这些经济来源怎么办？那些经济来源当然是要透过土地去取得所谓的经济来源。你看像我家种茶，你看2公顷的茶园都没有什么树，现在这要怎么办？现在的政府的权责单位，我也不敢说每个人都不努力了，还是有一些比较不努力的害群之马，我只能这样说。不过希望台湾加油。嗯， 这个讲的真的很难过，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单元最主要还是要为台湾这块土地祈祷祈福，然后我们要来邀请文雄，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土地。 好臭哦，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啊？ 诶，你这样说就不对啦。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 你那哪只是饭后一根烟啊，像你这样没节制的抽，没几年就真的当神仙喽。 诶，别诅咒我。 仅限给各位瘾君子，身体健康的快乐远过于抽烟当神仙。 当您收回掏出来的那根烟，您就已经给自己更美好的将来。 其实不讳言的，发生这几个不幸的重大事件，我们真的都很难过，难过还是要主持节目不能这样偷懒。 对啊，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一个听众的来信点播，来自湖北科技大学的赵天威同学，他要来点播一首歌 Josh Groban 的 You Are Loved Don't Give Up。 我希望我念对了， 你把他介绍完。 赵天威是先生嘛，应该是先生，是来自湖北科技大学国立福尔摩沙大学。国立福尔摩沙大学第一次听过， 那个学校就是英文的名称就是 University of 福尔摩沙， 所以是福尔摩沙大学啊的学生，基督长老教会嘉义大庄虎科团契的重要干部，哦，核心干部哦。嗯，他的留言就是压伤的芦荟他不断折断，将熄火的灯火它不吹灭，让伤痛随着岁月慢慢流失。或许有些伤痕会有疤痕，但跌倒之后站起来会更强。以上就是他的留言，我觉得这句感伤中带走一种阳光，对不对？ 他说我们要做得很痛，可是我们都没有很痛。 他说受伤的芦荟不会折断。 你讲的是芦荟还是芦苇？芦荟是可以涂可以吃的，你这样很好玩的。芦荟 压伤的芦荟它不折断， 芦苇吧，不是芦荟吧？ 我怎么一直看着芦荟？ 全球听众你要原谅他，芦荟跟芦苇不一样。好，我们要来听这首歌。If silence keeps you, I I will break it for you. 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好的深夜现场。今天是中秋节，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现场呢的来宾呢，请他自我介绍。 哦，我又是姚博士，我又还在。 欸，你太弱了吧，住山上怎么那么虚 啊？我今天不知道怎么样，精神无法抖擞，精神抖擞下呵。 欸，你这样布农族会跟你看，啊，看看看看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 看 X 叉叉叉叮。 好加油加油，他现在在台北那个照顾他爸爸。我们第二期呢，我们就来问说，其实台湾生活在这个土地上，所有人民，包括平地，包括山上，其实我觉得山上每次遇到自然风灾、水灾、地震，我觉得都还可能不会输给平地。 嗯， 而且我觉得严重性，前无山路，后无什么路的都没有，就等于封山的状态。那我其实我就一直很好奇，想问说，那部落的居民或部落的一个生活形态，他们怎么样面对这种绝山绝水这种状态？ 没有绝命就好了。 绝命？欸，我觉得这样可能会灭种。欸，因为你没有吃的啊。啊，不可能一天到晚吃罐头嘛。 怎么可能啊？我以八八风灾来说好了啦。好不好？我想 Peter 蛮想聊八八风灾我们部落是怎么样。其实八八风灾哈，当时我还是在协会担任干部啦，啊，刚好那时候开刀回部落没多久，就遇到这个 很衰的事。 也是啦，不过我看到了很多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东西哈。我们那一天， 你是不是很想抱怨？然后你在节目中都讲很感恩？ 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那个时候是我看到了部落很棒一些事情。其实真的是当时哈，我们并不晓得这么严重。老实说，你知道八八风灾，我们并不是台风弄倒我们，是台风以巴的那个所谓的西南气流 他当时在阿里山，哇，阿里山真的上报的耶，第一名耶，三天3000多公里，什么事都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们那时候因为第一个没水没电，就觉得奇怪，这个雨怎么下的这么恐怖，就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后来我们慢慢 习惯没有电， 不是习惯没有电，没有电是一定的， 所以说山上经常没电是常态。 哎呀，前几天打雷还没电，哇，没电在滑手机的，哎呀，哇，大家哎怎么都跑出来了。所以那时候八八风灾是透过收音机才知道，哇，阿里山发生什么事情，哇，断了20-30处，小里村怎么样，灭顶了还是怎么样，还有都市的水淹到怎么样。所以当时我电话还有电，台北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哎，你们阿里山有没有淹水？阿里山淹水的话， 这是常识不足啊。 对，没错，我们不能怪他。 欸，那问一下，就是断电之外还有断水吗？ 一定会，因为我们的自来水是山泉水嘛，我们自己的简易自来水一定会断水。我们都是取用比较更深山的水，就拉将近4到5公里的水， 所以它不是直接这么变瀑布，就变道路水流就直接用了。 后来还好都有在下来，这什么话？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拿出来用了，有啊，该接水的接水啦，然后怎么样？当时的停电的时候，第一天还不怎么样，但是我们那一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祭典，叫小米祭典，所以当天杀了很多猪肉。 在大雨中杀猪吗？ 我没有，是前一天过来之前去杀猪了。 然后都烤好了吗？ 都烤好了。 提早在过中秋节吗？ 怎么？ Okay. 大家不知道那个时候 ，OK， 那个时候会这么严重嘛？而且很多外面的家人都回来，然后觉得不太对。第二天有的家人慢慢回去了。 不太对是指 雨量太大了，雨量太大。然后后来就哇，糟糕！第二天已经开始透过收音机听到，因为我们当时是认为台风过了就 OK 了，没想到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气象知识。它是一个共伴效应，嗯，后来就在中南部的山区，哇，就开始发生这么大的一个雨量。停电的时候，我们第一天停电的时候，哎，大家就觉得，可能习惯了，这个再过一两天。因为第二天我从收音机听到说，哇，都是好严重。因为我们山上的水全部往那边了，什么林园啊、屏东啦、还有那个屏东科技大学那只海豚又出来了，然后就发现到，哎，我好像真的这次蛮严重。我们在看雨量，然后在听新闻，哇，小林村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天，雨慢慢停下来，哇，这真的是狂风暴雨了几天。我们很多年轻人就开始拿 V8， 哎，赶快，我们先去看哪里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跑到吊桥等等，就开始拿很多 V8。这是第三天，大家还没发现到一件事情。没想到后来会被困这么久，才慢慢发现到已经开始发现到的严重性。第一个，部落有喜胜的要出去，有一些外面的朋友被卡在部落，开始慢慢发现到直升机怎么还不来。 好，我们就先在这里先中断一下， 嗯， 因为我们要来继续 一个点歌来了。 对，我们今天歌太多了。好，我们要来点播一首来自香港的钟嘉威。钟嘉威其实是我以前在中兴大学历史系的学弟，他要点播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他本身呢，看到台湾最近这么多不幸的社会事件，他其实也要一段话送给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他说，最近在看新闻，全世界，台湾、中东、中国、非洲也出现许多不幸的事情，这是天灾或人祸。其实呢，善良的人再多，似乎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些不幸。但是呢，我们只要多一份善心，总可以带给身边的人呢一点点温暖。我希望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呢，可以让沉默在所有人心中的那一点点善意被引领出来，这个世界呢增添一份温暖。好，那我们就来先听这首好听的歌。

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现场还有亚伯斯陪伴我们。好，那我们继续刚刚的话，也就是说八八风灾来了之后，然后造成就阿里山整个对外是断绝的状况、那刚刚他也提到里面有洗肾的病患怎么办，有被困在里面游客怎么办，但是我们也关心里面的基本的粮食有没有办法进来、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原住民同胞他其实他的生活饮食已经跟我们平地是同步的，就是他们也不能不吃米饭， 都吃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对对对，没有再像以前那么分隔的，整个都被断绝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想要再继续问，就是你们怎么样过一个月到两个月的封山的生活？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看到部落真正最棒的一个部落的风情了。但是我们在刚好是在一个就是直升机还没有送物资之前啊，大概有我记得是三天还是四天呢、我们在部落底下有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啊，把东西像如果有鱼的，他有养鱼池，他的鱼就全部捞起来分给大家，就大家一起吃。就当时在我们那个部落已经回到共食的一个情况，而有鸡有鸭的虽然只有一点点，他有时候会拿底下去吃。就回想到过去这个共食的方式，哎呦，当时最多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刚好小米鸡猪肉啊，就是各家族就有时候在一起吃啊，有时候就跑到那个我们部落最热闹的大家在一起吃。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部落它的一个坚强。所以刚刚 Peter 私底下跟我说，难道没有人拿出来卖还是怎么样？我其实我也愣了一下，为什么外面的人会这样去做？会有人这样去做吗？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部落的这个情况。有时候我在回想，你看嘛，电视当时发电机来了以后，大家就在那个闹区，发电机打开看一下电视，最重要的新闻嘛。然后大概就是每个人，像我们的水管坏掉，我们所有的部落的人，年轻人不止年轻人，因为它整个是大面积的坏掉，所有人都过去先把水，至少生活的水，大家一起合作去弄。那个当时的合作的一个互助合作的情况，你可以在一个灾难之中看得到。像这几年还好，上天保佑，没有特别的灾难，顶多停电啊等等。所以在那个时候，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直升机来了之后，每个人也是井然有序的。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年轻人，因为要到隔壁的部落去拿，而隔壁的部落也不会因为说我们路过不去，他就把我们的分走了，不是。隔壁的部落也是大家分好，各邻各户分好，我们特别这几邻的就背到，当时我们背到有一段路可以用那个吊桥把它背过来啊，从吊桥这边的公路我们再带回去，两个部落就互相的这样去做。其他部落也有发生到严警需要配枪，因为他跟汉人是有同一个地方姓啊，变成我们这两个部落因为是自己族人，自己大家就分好。因为直升机来的时候，他当时是停在我们的达邦部落，所以这几年的灾难，我会觉得就是以八八风灾为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部落为什么能够这样的一直发展下去，部落居民的情感能够这么融合，我觉得是一个传统，我觉得还是到现在一个部落非常好的传统。你有办法想象吗？现在每个星期六我们部落早上还是会大扫除，每个礼拜六早上还是会大扫除。所谓的大扫除不是说把路面清洗，不是，他出来拿个扫把在部落里面扫扫地，扫自己的家门，早上10到20分钟。这是我觉得我身在我部落，我觉得我最荣耀的地方，然后我能够为部落能够做多少，我不晓得我能够做多少，但是我至少能够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帮助部落了。 至于风灾的时候或是其他灾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不管是像高雄的气爆，或者是像北捷这个事件，或者是像空难这个事件。刚刚 Peter 也问到一件事，我们是不是要看心理医生？我们部落当时也有爆发风灾，也有一些部落居民的财产都没有了，我们需不需要看心理医生？当时我就看到这样的情况，心理医生上来看过我们的受灾户，受灾户觉得他很烦所以就变成我们不是去看心理医生，是心理医生来看我们。原住民他的是不是每个人的心态都能够这么的开朗？我觉得还是生长在部落的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的一个想法啦。所以 Peter 这个心理的问题是应该是一个地方的问题。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 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咯，喏，这根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在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她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其实最近我看高雄气爆的时候，会陆续传说有人就趁机在赚灾难财， 嗯， 譬如说哦，工资涨一倍啦，譬如说原物料涨啊涨啊这样子。那、嗯、所以我在想说，那在部落，如果说你们的传统是一个共食共生的一个状况的话，你们是不是也不允许别人来做这种灾难财的一个行为？ 因为我们部落确实，在我回部落，我这个岁数，我还没有看过所有的发灾难财。通常我们部落底下那个商店，他卖的东西很贵啦，但是我记得我当时也有去他们商店爆发风灾的时候买东西，还是一样这么贵啦，他们没有说爆发风灾的时候再贵一次，就是一样的价格。你说有没有发灾难财， 比如说木工啊，或是铁匠工啊，或是材料啊，就因此说，因为他那时候觉得就是人也不好找吧，那找来的话就肯定要 double 的 这个状况、 嗯、在我们部落， 还是你们部落会负责一起修大家的房屋？ 倒是没有一起负责修大家的房屋了，因为这个房屋修缮的它是有公部门在做啦。 对，公部门帮你修房子吗？ 没有啊，盖新的啊，在其他的地方盖新的、啊，他不会原地重盖。对，但是他会啊、有一个状况，就是有那个政府补助你大概这个金额，然后多余的金额你再自己出。部落虽然平常哈，当然会有一些八卦留言，有时候会灼伤到人还是怎么样，至少我们在灾难的时候不会是这么的自私。我不晓得其他部落会是怎样，但是至少在我们八八风灾的时候，我真的对我们部落是蛮感动的，就是说我们至少我们年轻人愿意出来做事情啊，老人家也会互相帮忙这样子。 其实呢，我还要想再针对一点，就是说刚讲心理医生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北捷的这个事情，或是澎湖空难、嗯、或者是高雄气爆，其实为什么我觉得生长在平地的好像很容易就受创。 对， 对， 那我也同意你刚讲，不是说原住民就比较有抗压，或者说他们的心态比较健全，其实我一直在想的是，是否您看平地的原住民，他们是否也容易在这个都市的一个生活中他也受创，但他没有告诉你们 这个。因为我在网络上朋友也蛮多的，因为毕竟 都不认识，对不对？ 也会看他们的状态。 OK OK， 在都市生活确实压力会比较大啦，在都市生活，因为你在这个都市丛林里面很多都需要 拔干净， 真的是有时候拔干净 都有稀巴烂， 都 要来喝一杯。 有时候我觉得原住民某一些知名影星他都有你看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是因为生长在一个环境，环境影响到一个人啊， 所以环境会把你们的一个比如说原民的天性或是原民的一个传统把它洗的就是淘洗越来越淡薄吗？ 你说在都市的吗？ 对， 很容易就会慢慢的跟都市人的习性想法是一样的。很多我自己有很多的族人朋友，他在都市长大，他们就会觉得一直会认为我为什么读了这么多书还要回山上，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跟他们讲过很多次，他们还是很不以为然。 所以他们觉得部落的这个共识共享的生活他们可能无法想象， 真的是有时候会无法想象。 所以应该要发个灾难财吗？我也不这个意思。我要讲的是就我真的我没有去做研究，我也不了解所以都市原住民他们一个心态到底跟部落有多少落差、而且我觉得我也不认为都市原住民的想法那么贴近汉人，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区隔性。 嗯， 我有时候会觉得是都市原住民在模仿汉人的生活，包括有些原住民他说我不愿意承认我是原住民、但他的理由是说会造成一些不方便。 为什么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觉得他不想要被有一种 贴标签。 对，贴标签。最近就是某个大学他们利用课堂作业做一个 video、去拍说你愿不愿意承认是个原住民，部分受访者他还是认为不愿意、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都市原住民，你说他跟部落想法差很远，可是我也不认为都市和一样，是因为他想要 copy。 我觉得好可怜哦， 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他们不敢承认自己。但我不是说所有的人，也许他会享受加分的尺度，但是他是不想被贴着标签嘛。 我想为什么现在会有原住民会被贴标签，而且还会担心被贴标签？我觉得 譬如说他说你一定就会唱歌，你一定要跑步运动，你就一定要会讲笑话、他们就觉得深受其扰，所以他宁愿说我不是原住民、 所以这几年原民台一直在做这个节目，就是说原住民不一定会做哪一些事。 你觉得这些人会不会也容易得到忧郁症，然后就要看医生？ 有可能啊，医生来看他们。 所以反观就是部落的，如果他们不会唱歌不会跳， 因为不奇怪、 OK 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嘿，你这条抹布借我一下。 哎，那明明就是我的毛巾。 什么？毛巾这么脏，你不怕感染红眼症吗？ 天哪，红眼症不要来！你知道吗？毛巾不可与他人共用，而且应该经常接触阳光曝晒。若有破损或变色变质，应及时更换，避免滋生病菌而感染红眼症哦。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了半生，仿佛失去方向，觅真爱却本无奈。沉溺了半生，像已失去指引，觅真爱却迷失了自我。谁会去珍惜这个我？谁会将一点温暖嫁给我？谁料上帝竟愿觅寻迷失的我，默默地用爱等候我。在生命里有上帝，在风雨里别有安慰，为我他已撇下一切，只因看我极为宝贵。到底我算什么，他竟愿意牺牲为我， 坚决爱 在生命里有上帝。从今以后要活出尊贵， 学习去爱与被爱，勇敢面对将来，因他应许赐下盼望与安慰。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 八八点一。 我一直很佩服原住民，他们其实生活资源也许没有平地那么好，可是我觉得他们生活智慧所传下来，就是包括共食共这个部分，包括遇到一个灾难，他们其实被封山，他们还可以存活，不是一两天，我觉得是一两个月的时候，没有被灭种的时候， 厉害吧？ 我觉得很厉害，我真的觉得。所以我想说，其实平地也很多会有一个，比如一个社团共食，可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还是没有原住民那种感觉，就是没有， 因为这个毕竟你要在部落待了一段时间，才会慢慢发现到。平常部落没事的时候，大家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太多事情会共识嘛。那、但是真的出事情的时候，大家会站出来。 我觉得那种感觉会跟那种，譬如说哦，某宗教团体，就是发放物资啊，或者是走入社区帮助，那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那个不一样啊， 他就是凝聚好像一个社区的人，然后这个团体来嘛，来帮忙。可我感觉他会跟部落那一种，还包括一种凝聚力，就是说要互相同舟共济的人、那种感觉是不一样。我们平常好像感觉是我们是接受一个帮助， 对。 但我觉得部落他们是。觉得我们是要求生存，就是说如果大家在部落还在要发展，才会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或者说我这猪就是我的，那我就大概要灭种也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在于你，特别是在于说你们这种智慧传下，就是求生存好像有点野蛮了，但是就是说 you know 同舟共济， 对啊，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对， 对，因为我觉得一个部落的发展能够发展到最后会是这样一个共荣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发展，而不是发展什么农业，发展什么观光，而是真的有事情的时候，是大家是 stand up 一起站起来的。所以是像有时候部落难免啊，在生活上面小口角一定有嘛，这是就跟夫妻一样。但是我又常说，就跟刚刚之前讲的中秋节，大家烤肉，坐下来好好讲，对不对？不要只在那边滑来滑去赖啦，那个用赖用什么讲不出来的。烤肉这个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好好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部落重要的精神啊。因为这几年我在部落发展很多的所谓观光啦，或是所谓的农业的这个部分，但是我慢慢发现到文化才是重要的发展的方向。因为农业经济部落人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出路，但是文化呢，文化要怎么个推广下去，这种精神文化不是说我们要回到过去的想法，而是把过去的想法带到未来，这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先谢谢亚伯斯雄恩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借用亚伯斯的声音呢，然后来唱一首歌，然后献给台湾的这块宝岛所有每一个人，包括桃园的国群弟兄， 美丽的人。Okay。嗯，接下来我要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于我们周族的一首比较现代化的歌曲啊，不是古调，它曾经被那个动力火车翻唱过，有一首歌叫做《欢乐歌》，它是这样唱哦：买单的，我得多说，我努力努，好迷我哦，好买单的。我的多少我努力努好迷茫我的多迷茫迷茫迷茫迷茫麻烦那么麻烦哦麻烦哎迷One, two, three, four, Gagudia, Gagudia, Da, Uzu, So, Him, V, Open, So, Hu, Da, Uzu, Mo, Yo, Mo, Ha, Gagudia, Gagudia, Da, Uzu, So, Him, V, Open, So, Hu, Da, Uzu, Mo, Yo, Mo, 谢谢大家，来宾掌声鼓励鼓励，好。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 八八点一，哎，你听了吗？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勒，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耶，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全球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 八八点一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今天呢，在现场陪伴我们呢是亚伯斯雄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度过美丽的中秋节，也聊聊了台湾的烤肉现况，然后我们也继续关心台湾这块土地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最近所发生的这些不幸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希望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祝福，然后陪伴大家，然后我们可以再度勇敢地站起来，然后迎向明天美好的未来。 嗯， 最后呢，我们要来请亚伯斯雄恩呢给全球听众朋友一段他的祝福的话。 我想中秋节的代表的可能就是很多，对学生而言它是一个假日，对一个国家机关而言它也是一个假日，可是对部落而言中秋节它会是一个感情共融的时候，因为我们办了许多活动，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听到我们今晚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别忘了你的家人，好好的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布置烤肉，多多的拥抱他们，让他们能够分享到你的温暖。 然后有没有要给布农族弟兄的一些话？ 请问直接点名了，好好退伍好不好？下次点的歌不要那么难。好啦，祝你能够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退伍。嗯， 还有那个未曾谋面去台北照顾爸爸的布农族的， 我们这位布农族的朋友，或许我们有机会能够见见面，大家聊聊天，活络一下情感，毕竟过去我们是世仇，现在我们是室友。 还有上次说台湾族不少坏话的，你要不要来道歉一下？ 道歉大会。 人家车祸受伤啦、 啊。哦，车祸受伤啊，那祝他早日康复。中秋节呢，烤肉就别吃了啊，只会伤身的。真的，能够祝他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嗯， 最后呢，我也祝福所有在阿里山部落生活的周族朋友，还有汉人朋友，今年的中秋节可以开开心心烤肉，然后也开开心心的陪伴你们的家人。然后我也祝福所有平地上的人们， 山地的人呢。拼地上的人，那住山上的嘞，你不要祝福一下。 OK， 就一起祝福啦，就是 只要是人 啊，对对，反正就是原汉都是人嘛。我觉得就不要管北部怎么说，就开心烤肉。 你确定这首歌北部人听不到？ 哦、好啦，反正会消音吧。然后总而言之，因为总之就是今天还是非常开心的啊，就是邀请亚博士熊恩，然后来陪伴大家。然后我希望呢，大家呢就是月饼可以吃的，但不要吃太多。 对，对热量、 嗯。对，你今天没有讲柚子哎、欸， 柚子打到人会痛哎、欸。 OK， 好，那我们就期待下次我们再见面了。那我们就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声晚安喽，拜拜， 拜拜。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Thank you. Thank you.